思想啊、藝術手法啊、現代嚟講咧，我哋莫過於杜斯托亞夫斯基啦。 咁呢個當然都係你最深愛我國作家啦。咁但係都要求你長話短説啦。 係啦，長話短説啦嚇，即係杜斯托亞夫斯基呢個係一生充滿傳奇嘅人嚟㗎。佢同我哋現代嘅脾性非常之近啊。佢嗰個藝術嗰個焦點永遠都係人個心靈嘅深處嘅，永遠都係剖析個人的心靈的痛苦啊，或者掙扎啊，價值的找尋同埋意義的失落之中咁去揾，咁所以佢嗰個小説係充滿咗喺現代人可以借鑑嗰啲主題嘅。咁例如佢嘅早期嘅窮人啊、雙重人格啊、白夜啊、死屋手記、地下室手記呢啲咁嘅小説，當然佢嘅四大作品《罪與罰》啊、《白痴》啊、《受古者》同埋《卡拉馬佐夫兄弟》係幾乎愛好文學嘅人不可不讀嘅書嚟噶嚇。 刚才你跟我们提过在我国文学史上面的三位巨匠，就是包括这个陶加列夫、杜斯托亚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在文化史上面的发展往往出现一些规律就很有趣，就是说当我们会有一些显赫一时的文化影响的潮流过了之后，就往往可能是一种沉寂的现象。当然这个未必是一个必然的规律，但在我国的文化史或文学各方面的发展会不会又是这样呢？在刚才这三位即可以说巨匠出现了之后，我国的文学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况？ 咁俄國社會我哋而家當然知道啦，後來就一路一路咁式微啦，一路去到二十世紀初1917年嘅十月革命啊，由呢個共產政權殺咗沙皇全家呢個雷曼諾夫嗰個家族啦，咁就正式成為呢個蘇維埃共產主義嘅社會啦。咁喺呢個托爾斯泰、杜斯托夫斯基同埋陶加列夫之後咧，其實仲有非常之重要嘅作家出現嘅，但只不過佢哋去到當時嘅社會咧，已經係所謂好話說盡啦，大聲嗌嘅真理亦都嗌嘅，咁要做嘅嘢就一係就要着實去做噶啦，做唔到，咁嗰個另一方面嗰個社會同埋政局一路一路咁樣式微向下崩裂咯，可傳統嘅社會嚇，咁喺呢段時間咧。我覺得我可以以兩個作家嚟代表咗俄國文學未來嘅發展嘅，一個咧就係薛科夫，另外一個就高爾基。薛科夫嚟講咧，其實我應該加埋佢係四大巨人啊，唔係三大巨人啊。薛科夫其實咧喺好多方面藝術成就方面咧，完全不亞於杜斯托亞夫斯基同埋托爾斯泰，高過陶加列夫就肯定㗎啦。咁佢個當然佢另一方面咧，佢喺戲劇嗰度嗰個貢獻非常之犀利嘅啊。但係今時今日嚟講，我哋睇戲劇咧，薛科夫嘅戲劇咧仍然係一流水準嘅啊。我認為佢係遠遠高過易卜生啊、蕭伯納啊嗰班人嘅。 遲啲聽下你詳細分析點解有咁嘅評價。 譬如佢嘅《海鷗》啊、《曼妮啊》、《舅舅》啊、《櫻桃園》啊、《三姊妹》啊呢啲咁嘅劇咧，我諗都好多聽眾都睇過噶啦，或者甚至聽過噶。 喺中國啊，特別喺國內裏邊咧，由於好多種種嘅原因，特別嘅推廣同埋介紹添嚇。 佢嗰啲佢嗰啲戲劇相當之好，好細膩嘅表達啲感情。另一方面，薛朵夫亦都係短篇小説嘅大師嚟噶啊。非常之犀利嘅佢啲短篇小説，好好睇嘅，就係好好俊永同埋耐人尋味嘅，好有深度。短篇小説係唔容易寫嘅，如果相形之下咧，我覺得毛姆係遠遠唔及佢嘅嚇。所以薛朗夫藝術成就好高，對後來嘅人嘅影後來無論俄國又好西方又好嘅影響非常之大。喺另一方面嚟講咧，就高爾基咧就截然不同啦。高爾基咧就開始帶領出咧俄國另外一個傳統，一路去到革命十月革命後，甚至乎斯大林時期 嘅所謂文學作為政治嘅宣傳聲筒嗰個傳統嚟噶。 嗱，咁我哋法國薛可夫咧就係喺1904年逝世啦，可以話咧就喺俄國革命之前啊。咁好啦，我哋睇到高爾基咧，佢嗰個所生存嘅年代咧，就啱啱正好係橫跨咗喺革命之前後啊呢兩個嘅時代。咁會唔會喺高爾基嘅文學發展裏邊，亦都係睇到兩種嘅階段？ 我完全同意啊！即係佢革命之前咧，其實佢有啲作品相當之好噶，譬如《母親》啊，《童年》啦，啊，呢個《童年》其實係三部曲嘅第一部嘅，有《在人間》啊，《我的大學》呢啲小説咧，係相當之唔錯噶嚇，即係雖然未去到一流大師級啊，但係非常之好睇嘅仍然啊。但係後來佢嗰啲寫就算係有啲童話寫俾細路哥睇嘅，或者係有啲政治性啲，即係比較革命戰鬥性啲嗰啲嘅小説咧，根本咧就係文學價值非常非常之低。我哋睇佢只系觉得，因为佢有历史价值，我哋睇翻嘅文学价值可以话都系好少噶。 咁点解你会有咁嘅判价咧？譬如你呢个判价会唔会同一啲即系譬如政治影响文学方面嘅主张有关系？ 我自己认为都系嘅。一个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文学家，如果佢一掟埋去政客或者为一个政权效劳嘅话咧，肯定唔可以讲到好多真话噶，系咪啊？即系同埋肯定唔可以畅所欲言啦。亦都要仰人鼻息啦，咁样样。咁呢啲咧，亦都系可以话都系文学喺俄国嚟讲嘅悲惨啲嘅命运嘅一边啦。所以咧就十月革命之后一路去到克鲁晓夫时代，都冇乜嘢可以話得係經典。如果你問我問心嗰句咧，我就好難話揀出嚟俾你世界文學之旅當為經典咁嚟介紹。當然咧，我哋介紹佢咧，可能係有時因為佢個歷史上嘅重要性啊， 或者佢某方面嘅影響啊。咁但係可能咧，當然亦都會有一啲人同你嗰個意見咧，就會覺得啊，或者文學係要為社會大眾服務嘅，咁或者亦都係會咧係證明啊，或者證實咗咧，文學係要為黨或者政黨服務嘅。咁但係呢方面，如果係附和嘅呢個主張嘅文學啦，我個文學家咧，有冇邊幾位我哋都係會睇到佢係有影響力嘅？ 其實十月革命之後，有相當之出色優秀嘅作家嘅，例如我自己嚟講啦，因為喺呢方面好難有定案啦。我哋因為你知道，第一我哋對俄國文學一定要靠翻譯啦，因為我哋唔識俄國文學，大部分人。第二就係流傳唔係好廣啊。第三咧就係而家嗰個大家嘅意見亦都莫衷一是，西方有西方嘅睇法，東方或者共產主義國家亦都唔同嘅睇法。譬如喺共產主義國家嘅地方，通常佢哋都會比較吹捧，譬如奧斯特洛夫斯基嗰啲《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啊，《暴風雨兒女》啊，或者法捷耶夫啲青年近衛軍啊，個個揸住個手好粗啊，你知好雄壯，個樣好健康咁樣啊，嗰啲咁嘅形象啦 嚇，對勞動嘅歌頌啊， 他們會說他們的藝術成就很高，但是對我們來說，我很坦白告訴你，我未看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亦都未看過《青年近衛軍》這些小說。另一方面，我就會在西方來看，我們就會對譬如蕭洛霍夫、巴比爾、或者陳雅歌醫生的作者柏斯捷爾納克這些作品的藝術成分比較高很多，我們就會認為他們是比較大師級一點。 咁咧，好多谢邱世文咧吓，喺人代嘅发展史里边咧，提过好多嘅名家同埋代表嘅作品，亦都帮我哋咧介绍咗一啲嘅主要嘅流派，将文学同当时俄国嘅历史啊、社会等等嘅条件啦，同埋状况啦，时代因素等等系拉上咗关系，俾我哋一个好概括嘅认识嘅。咁以后咧喺节目里边咧，我哋就系将会咧用相当长嘅一段时间咧，帮大家咧系尽量详尽去介绍每一位名家佢嘅代表作品。咁到时少不免又要请邱世文介绍他一些心爱的俄国作家了。今晚唔该晒。 世界文学之旅，孔祥卿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